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78集，喜宴，终成眷属。几个凶僧往楼上走，也没留意楼下原本热热闹闹的大堂里瞬间就鸦雀无声。二楼上，小四子啃着串烤肉，望向楼梯口的方向。他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要往井水里下毒。如果连小四子都听到了，那在座其他人自然不可能听不到。赵虎拖着只酒杯点点头， 这年头真有这种事儿啊？ 哪种事？ 叫什么来着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 包大人点头啊点头。太师瞧了瞧在座，那意思谁来？展昭就拿着串烤鸡翅膀站了起来。众人都转眼看，就见展昭走到楼梯口，那几个大和尚刚刚转了个弯上来，展昭飞起一脚踹中走在最前面那个大和尚的面门。哎呀，这和尚原本就肥得跟个球似的，再加上谁挨得住展昭对准面门飞来的一脚啊，展护卫踩脸那可是有技巧有讲究的。于是那和尚往后一仰就摔了下去，身背后四个也没提防，被他一撞集体后仰。伙计正端着烤肉走到一楼楼梯口，就见五个和尚滚球似的滚下来了。 他娘的谁啊？ 那大和尚刚刚站起来准备骂街打人，就感觉被人提住了后脖领子，他都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一屁股坐地上了。抬头一看，就见一个脸色青虚虚的老头站在他身旁，对他笑眯眯。 和尚寻仇啊？ 周家明天成亲。 这时旁边一个矮墩墩的老太太过来问，那个慈眉善目偶，而且牙都掉光了，撇着嘴看起来特可爱。几个和尚这时才注意到，楼下坐满的并非是普通食客，那个青面孔的好像是青龙王柳不颠左边这位老太太。他们正想着这老太是谁，就见老太身后又探出了两个脑袋，跟前边那个没牙老太长得一模一样，感情是三胞胎，而且三个都没牙，脸圆圆，跟三个人偶似的。五个和尚倒抽了口冷气，三头鬼玉。 会吗？ 几个和尚转身连滚带爬就往外跑，但是还没跑到门口，就见烤肉馆的大门一关，一个小姑娘挡住了门。五人一抬头，就见那小姑娘穿一身黑，长得那叫个水灵，看起来也就十六七岁，一头黑发到脚跟那么长，脸那个白啊，一笑眼睛都没了，嘴巴却很大，跟个鬼面似的。五人张大了嘴，妖楼婆。二楼上，众人就听到楼下叮叮咣咣，煞是热闹。展昭一手拿着个鸡翅膀，胳膊靠着二楼楼梯口的栏杆，看得直摇头。欧阳捏着个酒杯凑过提醒楼下老头老太， 哎，各位老神仙别弄死了，成亲死人不吉利，弄个半死丢去衙门啊。 听到欧阳的话，群魔倒是停手了，伙计战战兢兢跑来把门打开准备去报官。那五个和尚感情刚才装死，窜起来就跑。众人就见五个鼻青脸肿的和尚拿着禅杖连滚带爬冲向远处的火锅馆，有些不解，这是饿了。窗户边邹良瞄了一眼， 他们好像是往涮锅馆跑的。 众人望天，默默在心里给他们点了根蜡。九娘那六个金兰，还有黑水婆婆，以及另外100个魔头等着他们呢。众人回座继续吃饭，可刚坐下， 又有一队人马停在了烤肉馆门口，这次人数众多，似乎是约了什么人在烤肉馆碰面。这帮人都穿着黑袍，为首一个脑门上戴着一顶金冠，看着像是个道士，不过又不是正宗道士，跟那几个凶僧一样不伦不类。白玉堂看了一眼，突然想到点什么， 这一群估计是牛眠山的道士。 牛眠山当年拐卖妇孺被红姨烧到那个道观？ 应该是。 正说话间，另一头又来了一队人马，穿什么款式的都有，都带着兵刃，跟那帮道士打招呼，看来是认识的，约好了会面。 那一群人怎么都没鼻子，还满身烧伤啊？ 这几个是马贼啊，西域十大逃犯。 我想起来了，红姨和小霍叔有一年啊去西域办点事，路过一个镇，有群马贼呢正在洗劫小镇，烧杀抢掠呢。小霍叔都没来及动手，红姨削了他们的鼻子，然后放火烧了他们满地滚。 这几个马贼十分可恶，原本最善用的手段就是装成迷路的旅人到一些村落求救，还说他们有同伴迷路了，村里的青壮年会好心去帮他们寻找迷路的同伴，他们就趁机洗劫。不过红姨给他们留的标志太明显了，因此他们后来就没法再用同一招了，反而是走到哪儿都得被人打个半死，没想到能活到现在，真是祸害一千年。 太可恶了，绝不能放过他们。 也就一到今天为止了。 展昭用鸡翅膀的骨头指了指大门口。那一群人汇合之后，似乎也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详谈，但是烤肉馆里已经客满了，就准备换地方。可他们还没走，就听有个声音问他们： 进去吃烤肉吗？ 众人一转头，二楼的人也顺着展昭用鸡骨头指着的方向看去，就见在那一群人的外边站着个小个子的男孩子。那男孩看起来也就和小梁子差不多年纪，瘦瘦的，穿着一件青布小道袍，身后背着个大葫芦，看着好像是个酒葫芦。那男孩脸圆的跟小四子差不多，两边腮帮子还红扑扑的，不过不像小四子是大眼睛，而是长了一双小豆眼儿，还有小豆眉，小鼻子，再加上小嘴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不过也异常可爱。小四子扒着栏杆看了一眼，就开心招手： 小葫芦。 你怎么管人家叫小葫芦？他可跟天尊一样大年纪呢。 公孙蹲下去抱小四子，那小孩扬起脸也看到小四子了，笑得小眼睛眯成两条缝，对着小四子招手啊招手。楼下两帮九娘的仇人盯着眼前的小孩发呆，这位是谁？魔宫十大高手之一九王薛进。薛进对小四子招完了手，低下头对着门口众人指了指门里： 嘿，进去吃烤肉吗？我请你们出肉。你给我进去吧。哼。 几人一惊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薛静将他们都踹进了烤肉馆，然后顺手一关门，从身背后取下葫芦，打开盖子喝了一口撇嘴： 敢寻我干闺女晦气。 薛静说完又对里头打得正热闹的魔宫老头老太吆喝： 喂，留下晦气，丢出来，打死了不吉利。 妈，红姨多少干爹干娘啊？ 百来个吧。 薛静话刚说完，门一开，那群人被丢了出来，几人抱着头嗷嗷叫，直奔川菜馆。展昭等人目送他们慌不择路冲进川菜馆，叹气：哎，那里头可有他们的娘和外公等着呢。这时啊，就见对面涮锅馆的门一关，众人好像听到黄月玲吆喝： 别打死了，打死了不吉利。 一盏茶功夫后，涮锅馆的门一开，五个挨了第二次胖揍的凶僧跑了出来，直奔川菜馆。 那群盗贼和马贼正好从川菜馆二楼被扔了出来，直奔火锅馆。与此同时，九娘和病书生的第三波仇家抵达了烤肉馆的门口，在门口溜达消食的九头奶奶将人扔进了烤肉馆内，另外被揍糊涂了的那五个和尚又跑回来了。展昭等人在二楼瞧着仇家越来越多，集体在烤肉馆、川菜馆和涮锅馆之间奔走。苏州府的路人也觉得纳闷，这帮人怎么回事，鼻青脸肿的跑来跑去。这一天，展昭他们没去找私奔的九娘和吴一货，而是去苏州府品尝了各种美食，并且在各大酒楼饭馆收拾了自投罗网的仇家们。傍晚的时候，夕阳西下，吃饱了的众人浩浩荡荡回武庄。包大人觉得应该感谢一下魔宫，今天至少抓了上百个朝廷钦犯。走上一座小桥，展昭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，突然有些想念九娘和吴一货，不知他俩现在在哪儿了。正这时，就听到小四子突然喊了一声： 红衣和霍霍。 众人都一愣，就见小四子坐在小舞背上，指着远处的湖面。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就见远处青山碧水间，一艘小画舫正远行，船尾坐着两个人，虽然隔得很远，但还是能看出正是吴一货和红九娘。此时两人坐在船尾，吴一货一身青衫潇洒飘逸，手里拿着根洞箫，正轻轻地晃着箫上的一个挂坠儿。九娘一身红衣如嫁衣，靠着吴一货肩头，一手挽着他胳膊。两人都低着头，似乎是在聊着什么。虽然隔得太远看不清表情，但总觉得此时他俩应该是嘴角带笑，眼角也带笑。小船慢悠悠渐行渐远，一棵岸边的垂柳挡住了众人的视线。此时苏州府的路人都觉得奇怪，就见附近岸边桥上好多人，奇形怪状的打扮，奇形怪状的长相，有的好看的不像话，有的难看的不像话，不过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他们应该是一起的，因为此时众人神情举止都相同，傻乎乎望着远处的探出岸边的一棵垂柳，笑得心满意足。魔宫众人回到武庄之后，就开始喝酒庆祝，放礼花办喜事，宾客们被灌了个酩酊大醉。等众人醒过来，已经三天之后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